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16，北京晴，31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事立法工作条例。 习近平向韩国当选总统文在寅致贺电。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 张德江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俞正声在宁夏调研。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筹备就绪。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发布。 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播出牵手，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 40名已归案，100名红通人员后续情况集中公布，15人作出判决。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陈鑫报道。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事立法工作条例，自2017年5月8号起施行。条例共设12章78条，明确了新形势下军事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规定了制定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军事规范性文件的权限，规范了制定军事法规制度的规划与计划、起草与呈报、审查、决定与发布、修改与废止等具体程序，规定了军事法规制度备案审查、清理汇编、适用与解释和体例规范等相关制度，完善了军事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制度。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韩国当选总统文在寅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对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韩两国互为重要邻国，建交25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效显著，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我始终高度重视韩国和中韩关系，中方愿同韩方共同维护中韩关系来之不易的成果，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巩固政治互信，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愿为此同你一道努力，使中韩关系发展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听取去产能工作进展和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督查情况汇报，部署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有针对性补短板，关系全面建成小康和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大局。一要改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到2020年实现边境村庄通路、通电、通安全饮用水及有合格卫生室、有安全住房等目标，精准支持边民脱贫。二要发展农牧业、旅游、民族手工艺等特色产业，实施沿边重点城镇、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工程。三要加强政策扶持和对口支援，惠民政策项目等要向边境地区倾斜，促进就业创业。四要深化沿边开放合作，推动相关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通关便利化，完善相关监管，促进边贸发展。会指出，化解和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转方式和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继续狠抓落实淘汰钢铁煤炭落后产能，又取得积极成效。全国共退出钢铁煤炭产能3170万吨和6897万吨，完成年度任务的63.4%和46%。针对近期督查中发现的问题，一要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扎实有效去产能，坚决查处违法违规生产建设及不符合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的企业，对工作不利的要严肃问责。各地要限时彻底取缔地条钢产能，严防死灰复燃。对列入年度去产能任务的煤矿，要在11月底全部退出。 淘汰停建缓建煤电项目要尽快明确实现和责任。二要做好转岗职工分流安置，支持钢城煤城打造双创平台，加快培育新动能，强化就业困难职工托底帮扶，及时拨付和用好中央财政专项奖补资金，加强债务处置指导，鼓励兼并重组。三要强化督查，各地要及时公布去产能信息，健全举报制度，防止弄虚作假，同时坚决控制劣质煤进口。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会议确定聚焦生活类、公共服务类、行业类等消费新领域及新型信息产品，推进信息消费升级。一是支持企业研发数字家庭等产品，发展虚拟现实等智能设备，壮大在线教育、医疗等新业态。二是加快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实施信息进村入户，扩大信息消费覆盖面。三是完善网络安全和市场监管，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严厉打击信息和网络诈骗。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全国就业创业工作暨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批示。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8号到10号视察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张德江抵达机场时发表讲话，转达习近平主席、中央政府对澳门同胞的亲切慰问和良好祝愿。在澳期间，张德江会见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充分肯定他们为国家、为澳门所做的贡献。在听取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汇报时，张德江指出，当前澳门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对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管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坚持依法治澳，巩固和完善行政主导体制，着力推进公共行政改革，完善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不断提高管制能力，不断提高施政效能。在与澳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座谈时，张德江强调要珍惜经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进一步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百姓生活。要筑牢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和爱国爱澳主流价值，不断壮大爱国爱澳力量，着力培养治澳建澳人才，使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要促进发展，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为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再立新功。在视察澳门立法会时，张德江希望立法会继续依法履职，加强与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切实推进法治建设，更好地促进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和一国两制实践。在视察澳门司法机关时，他希望各位法官、检察官牢固树立以宪法和基本法为核心的法治意识，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与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代表座谈时，张德江指出，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聚焦于引领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希望青年学生志存高远，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和特别行政区的发展结合起来，怀爱国爱澳之心，立报国兴澳之志。在澳期间，张德江详细了解了港珠澳大桥工程建设和便利通关安排情况，视察了妇联乐满家庭服务中心，还看望了中央珠澳机构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近日在宁夏调研。8号到10号，俞正声先后来到固原、银川，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和宗教活动场所，就民族宗教工作进行调研。调研期间，俞正声还主持召开了有关省区民族宗教工作座谈会，看望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机关干部。在袁州区头营镇全岗村，他详细了解移民安置及对口帮扶援建情况，强调要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南关街道宋家巷社区，他走进回汉群众家中，问生计、拉家常，勉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在固原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他详细了解开展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及民族团结教育情况。在宁夏共享集团智慧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仔细询问企业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于正生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增进五个认同。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新路，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受益最直接、需求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以发展促团结聚人心。在永宁县那家户清真寺，于正生与宗教界人士及信教群众亲切交谈，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宗教界人士教育培养，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水平。要认真总结我国宗教中国化经验，支持宗教界及教义教规做出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遵法守法，坚决反对和遏制宗教极端主义，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在民族宗教工作座谈会上，于正生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网上涉民族宗教问题言论处置引导工作的重要性，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扩大正确民族宗教政策的声音，加强对重点网络平台的管理，及时回应网上热点舆情问题，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管控引导工作机制，统筹推进线上处置和线下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和舆论氛围。 央广消息，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昨天在武当山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于正生向论坛发来贺信，向出席论坛的海内外道教界朋友和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和亲切问候。于正生指出，中国政府支持举办国际道教论坛，就是要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本届论坛以道通天地、德贯古今为主题，体现了道教圆通包容的精神，表达了道教尊道贵德的理念。希望大家围绕这一主题深入挖掘道教思想宝库，为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间的和谐关系，为形成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外交部昨天宣布，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将访华，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将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访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柬埔寨首相洪森将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正式访华。 目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已经准备就绪，将重点围绕基础设施、产业投资、经贸合作等议题，共商合作方向提出实施路径，凝聚合作共识，推动务实成果。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5月14号上午举行开幕式，开幕式后将举行高级别会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王小涛介绍，高级别会议是高峰论坛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会议将采取1+6模式，也就是举行一场高级别全体会议和6场平行主题会议， 重点围绕基础设施、产业投资、经贸合作、能源资源、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环境和海上合作这8个方面吧，进行研讨交流，共商合作方向，提出实施路径，凝聚合作共识，推动务实成果。截止到目前吧，高级别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也愿与各方啊共同努力，推动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取得圆满的成功。 据了解，高级别会议得到了国内外热烈响应，将有1500多名中外嘉宾参会，其中包括850多位外方嘉宾，涵盖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 央广消息， 昨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授权新华社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进一步阐释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理念和实质，总结了三年多来共建“一带一路”的丰富成果。这将增进国内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和理解，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共识，促进各领域深化交流合作。 针对“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提出三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接受了央广记者刘乐的采访。请听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和积极影响。国家发改委西部咨询室员欧小礼： 中国国内各个方面呢，实际上都动员起来了，大家这个参与一带一路的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一些这种探索性的工作呢在开展，一些专题性的工作呢进展的都非常的顺利。领导小组牵头抓总，办公室统筹协调，部门地方分工负责，企业为主体，多方参与的国内的推进的工作的格局呢，我们觉得是已经形成了。 欧小礼介绍，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也产生积极影响，得到广泛支持。 我们已经跟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50多份共建的协议，我估计峰会以后这个数会有一个很可能有翻倍的这个增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去年11月17号联大举行全体会议，提出支持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呢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呢提供安全保障。然后过了4个月以后，就今年的3月17号，安理会又做出决定，就是欢迎这个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我们觉得呢，这个一带一路在国际上它这个势头也已经形成了。 2017解码“一带一路”， 请听“牵手”，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采制：央广记者张绵绵、王毅。 大家好，我是央广主播王毅。前几天呢，我带您逛了“一带一路”的朋友圈，去我们的好邻居家串了串门，收到了很多闪亮的新名片，还拆了不少“一带一路”的大红包。有没有一种感觉啊，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当中，用习主席的话说，我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接下来呀，您不妨跟我来一趟环球旅行，实地的感受一下，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如何紧密相连、同频共振的。我们的首站是印度的孟买，随手拦下一辆绿色车身、黄色车顶的三轮摩托车，这叫突突车，是当地的出租车，可以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来交车费。蚂蚁金服商学院研究员潘晓玲告诉我，这个系统呢，就是蚂蚁金服2015年开始采用技术出海加当地合作伙伴的模式，帮助当地建立起来的。今天呢，印度的 Paytm 公司已经成为了全球第3大电子支付钱包。未来这种模式还将复制到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截至2017年4月12号，用户数已经到达了2.2亿，第一次超越了 PayPal。 转眼间，我们从印度来到了法国。这两天呢，我在巴黎感受到了万种风情，在普罗旺斯畅游了田园风光。不行，我得打个视频电话和小伙伴分享一下。视频电话虽然隔着欧亚大陆，但是啊，一点儿都不卡。这秘密呀，就在于中国电信牵头的欧亚5号海缆。这条2014年开始建设的海缆呢，全程20000多公里，从法国到新加坡，穿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穿马六甲海峡到新加坡。中间呢，连接了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不过呀，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晓峰说， 从整个国际通讯来讲，没有哪一家运营商可以建设遍布全球的所有地区的网络，都是要靠运营商之间的互相合作。 离开巴黎，我们来到沙特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 中国石化和沙特阿美石油联合投资超过80亿美元的盐布炼厂，去年初就正式投产启动，运行生产和产品标准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您瞧，跨越几大洲，绕着地球走了一大圈，一带一路始终伴随在我们身边，它就像是一条丝带，将不同国家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彼此不能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而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进一步携起手来，把我们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2017解码一带一路，我们的系列节目今天到此为止，我是王毅。三天后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我们再见。 各位听众，为迎接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频率今天继续推出丰富多彩的一带一路报道产品。经济之声系列评论一带一路央广说今天播出第四篇，让资本在一带一路上走顺走好。音乐之声播出系列节目跃动一路，采访来自马其顿的小伙子安立伦。文艺之声播出系列专题节目探秘海上丝绸之路第九集，利马窦为中国打开世界之窗。华夏之声播出专题《一路同行》第五集，新机遇、新经济、新澳门。中国乡村之声推出系列报道《一带一路风物志》，今天播出第一篇《葡萄美酒夜光杯》。电视中心全媒体专题节目《千里一路云和月》，今天播出第三集，在捷克遇见中医。蒙藏维哈朝五种民族语言广播系列报道《丝路上的民族交响》，今天播出《一带一路促生边贸新力量》。关注央广更多《一带一路》报道内容，请登录央广网主题策划“新丝路新未来”及央广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王国忠，音视频传输中国标准缔造者，采制央广记者王凯、傅文杰。 2002年初，国外巨头根据当时的国际标准，纷纷向我国 DVD 企业伸出专利之剑，高额的专利费让企业不堪重负， DVD 产业也遭受严重打击。饱受技术缺失之痛后，制定自主知识产权的音视频编解码标准迫在眉睫。于是，在上广电集团工作的王国忠带领科研团队开始了艰苦的攻关。凭借苦战和坚持，他终于带领团队攻克了我国数字音视频产业核心技术问题。2006年 ，AVS 视频部分被颁布为国家标准。2009年11月 ，AVS 成为国际标准。王国忠说：“中国的科技企业和科研工作者就应该多走出去看世界，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和国际标准制定，掌握自主话语权。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呢，你背后的专利它是有国界的，所以你参与这个学术会议也好，参与这个标准会，你同行在做什么，对吧？同行的这个从研究方向啊，他们的这个进展啊，你会有启发。 如今，王国忠及其核心团队已经拥有了50多项知识产权，凭借产品稳定性、图像质量优质等优势，国内相关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50%。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截至今年5月8号，已归案的40名百名红通人员中，已作出判决15名。4月份物价温和上涨，不存在通胀压力。6月1号起，百度全面实行实名制。请听报道。 4月27号，中央追逃办首次以公告形式曝光百名红通人员中22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藏匿线索。这次又公布关于归案人员的最新工作进展情况。记者统计发现，在已获宣判的15人中，有6人获得缓刑，1人被免于刑事处罚，这7人全都是被劝返回国的。此外，还有2名归案人员没有被起诉，也都是主动回国投案自首或被劝返回国。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指出，这样的量刑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外逃人员的追逃追赃的政策，即对投案自首的依法宽大处理，对劝返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缉捕归案的从重处罚。 如果是出于顽抗啊，怀着一些侥幸心理，或者说采用这种强硬手段，通过这个国境外司执法合作的方式 实际上是被缉捕回来的这些相关的嫌疑人呢，那么就应该是加重和从重这个处理。 香港记者侯烨北京报道。 四月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1.2%，除去较为因素，数据回升主要与非食品价格的上涨有关。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分析，目前 CPI 变化只是暂时的季节性变化，不存在通胀压力。 上半年总体上呢 ，CPI 是一个低位、平稳、温和状态，说明整个我们这个宏观经济运行呢是处在这种啊基本平稳，或者说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这样一个局面。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百度将于今年6月1日起全面实行实名制，尤其是在百度贴吧、百度网盘等领域，用户必须绑定手机完成认证，否则将会被限制登录。北京三 G 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向立刚分析，此举有利于打击网络谣言和不法分子违规获利，净化互联网环境。 打击他们、限制他们有利益所图的水军公司和这些网络营销公司这种侵权，对于保护互联网中的公平公正，保护互联网中间正确的公正的那个信息传输，其他人的那个利益都是有价值的。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日22:06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昨天下午，广播剧《悠悠青蒿》剧组走进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屠呦呦的母校宁波孝实中学，与师生代表一同分享了剧中精彩片段和创作历程，向所有科学家致敬。3集广播连续剧《悠悠青蒿》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余姚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用沉入史料、进出原味的创作方式，生动再现了屠呦呦发现提取抗疟药物青蒿素并率先以身试药的艰苦征程，已在中国之声等央广多个频率和浙江广电集团8套广播频率完成首轮播出，反响热烈。 广东、浙江两省共推文化产业大发展战略框架协议昨天在深圳签署，当天两省10个重点文化产业合作项目举行签约仪式，合作金额达到240亿元。 昨天成立1个月的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举行经济合作推介会，4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出席，27个大项目将进入大连片区。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会见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强调，想要改善美俄关系。白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强调美俄有必要在结束叙利亚冲突方面进行合作。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继续参与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他对朝接触设想能否顺利推进。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刘倩如、方亮，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